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判断客户端的网络连接。由于涉及到网络、脚本语言等，这一节起我要开始讲一些基础的、看起来比较枯燥的知识。我会尽力写得有趣生动，但是知识的获取并不容易。即便我已经在努力去讲解，还是需要你用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和学习。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说了 Pygame 的一些客户端知识。如果你想让这款游戏能够在网络上传输数据，接下来那就需要编写服务器端，并且在客户端做客户端连接的准备。前面我们已经用 Pygame 讲解了很多内容，那我们客户端的网络连接会继续使用 Python 来编写。当然这已经和 Pygame 没有关系了，因为网络连接是独立的代码，所以只需要直接写在游戏里就可以了。在开始编写网络部分之前，我们需要整理一下网络的基础知识。如果我们一上来就编写网络代码，对于你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概念上的模糊。对于网络编程，或许你已经接触到了，或许你只是有点概念，或许你一点都没有接触过。但是你或许听说过 Socket 套接字、TCP/IP 协议、UDP 协议、HTTP、HTTPS 协议等等。那么这些协议是不是都属于网络编程范畴？还是这里面哪些部分是属于网络编程范畴呢？网络从模型上讲，一共分为七层，从底层到最上层，分别是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绘画层、表示层、应用层。我来分别解释一下。首先是第一层物理层，所谓的物理层，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看到的各种网络线，也就是人肉眼能看到的物理线路，包括光纤、以前连接调制解调器的电话线等等。这些线路就是物理层。物理层有物理层的规范，比如电流、编码、针、连接头等等。你只需要知道物理层也是存在规范的就可以了。物理层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网络的物理连接。然后是第二层数据链路层。所谓的数据链路层就是建立逻辑链接，然后进行硬件上的寻址操作、差错校验，然后将二进制字节进行组合。通过 MAC 地址进行访问，比如网卡、交换机等等。你需要记住的是，在这一层要通过 MAC 地址来进行访问，进行硬件寻址操作。然后是第三层网络层，网络层进行逻辑地址的寻址操作和数据链路层不同。数据链路层是使用硬件寻址操作，而网络层是使用逻辑地址寻址，比如路由器、防火墙、多层交换机等等。我们最熟悉的 IPv4、IPv6、ARP 等等都属于这一层。你在这里需要记住的是，网络层是逻辑寻址操作，会用到 ARP、IPv4 等等协议。第四层是传输层，在编程中最常用到的 TCP、UDP 等等协议都在这一层进行操作。它首先定义了数据传输的协议端口号以及一些错误的检测。第五层是绘画层，绘画层在传输层之上，它就在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严谨的说就是本地机器和远端机器之间的绘画，比如要进行断点续传这些操作，就属于绘画层的范畴。第六层是表示层，表示层很容易理解，就是数据的传输，然后展现在电脑上，比如图片的传输和显示、网络地址的加密等等。第七层是应用层，应用层就是提供给电脑用户的各种网络应用，比如你自己编写的网络软件、FTP 软件、Telnet、浏览器等等。以上这些点你要硬性记住的话会比较困难，我教给你一个方法。首先我们想象一段从网线过来一段数据，网线就是物理层，那么数据需要找到一个门牌号，这个门牌号是一个硬件地址，可能就是你的电脑网卡，也可能是你公司的交换机，这些数据需要把这些门牌地址连接起来，这就是数据链路层。随后这些数据找到门牌号后，就需要分发到逻辑地址，比如路由器或者你的 IP 地址，这些逻辑地址就是网络地址，这就是网络层。经过网络层后，就要看是什么数据，是 TCP 协议还是 UDP 协议，直到协议后才可以传输数据，所以这个是传输层。那么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中断，所以我们需要登录服务器断点续传进行重新传输，这些属于机器和机器之间绘画，所以是绘画层。传输完数据后，我们就会在电脑显示这个内容是一幅图片还是一段电影，这个需要表示出来，所以是表示层。最后我们将这一整套的东西写成一个应用，这就是应用层。虽然这么表述起来有许多不精确不严谨的地方，但是通过这段绘画能让你很快记住这七个网络模型，对你将来的编程有很大的帮助。 Python 支持 Socket 的编程，也就是支持 TCP、UDP 等协议的编程，也支持更上层的编程，比如 HTTP 协议等。在今天的内容中我们要用到 TCP 编程。至于为什么要用到 TCP， 有这样几个原因。一、TCP 保证连接的正确性，在建立 TCP 连接的时候需要经过三次握手，连接这一方发送 SYN 协议，被连接方返回 SYN 加 ACK 协议，最后连接方再返回 ACK 协议。二、TCP 保证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收到对方的信息，就重发消息，保证消息传输的可靠性。三、TCP 可以进行流量控制，它拥有固定大小的缓冲池， TCP 的接收方只允许另一方发送缓冲池内所接纳的数据大小。 TCP 还有其他更多保证传输可靠性的内容和标准，我在这里不做更多的阐述。另外，使用 TCP 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连接，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进行不停的交互，在交互过程中，服务器端发生数据给客户端，客户端就能做出相应的回应。在 Python 中编写 TCP 协议的代码比使用 C 加加更为方便，因为 C 加加需要初始化一系列的内容，然后进行顺序的流程化绑定，设置网络参数，最后进行发送和接收操作，在结束的时候进行资源回收。而在 Python 这里，只需要设置协议和 IP 地址就可以实现 TCP 协议编程。你可以点击文稿，我们来看一段代码。在这段代码里，我编写了一个类，这个类将 TCP 的内容封装在类中，这样我们的网络代码就能在游戏中方便的初始化，使用起来就很方便。首先，我们看到在类里面定义了 IP、Port、Sock 这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分别是对应 IP 地址、端口号以及 Socket 聚丙。在类里，我们直接将 Sock 初始化为 Socket 类，其中 Socket 类填写的内容中，参数一是服务器之间的网络通信，参数二是流 Socket， 这里指的是 TCP 协议。在初始化完成之后，我们看到 connect 函数，在函数里面我们看到参数对变量的初始化，其中 sock 聚丙调用标准 socket 函数 sock.connect.ex， 这个函数负责与对方进行一个连接，最后函数是 close 关闭操作，在任务完成之后，你可以调用 close 函数进行 socket 聚丙关闭。你可以点击文稿看我如何使用这个类。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测试一下某些应用服务器，然后接收返回内容。这个类的封装工作到此就告一个段落，更多的网络服务和交互编写我将在下一节阐述。今天我们学习了网络的七层模型结构，以及我们将要在游戏中使用的 TCP 协议的编程。第一，我用了一个传输过程介绍了七层协议每一层做的事情，这个你一定要牢记。第二，我们使用 Python 封装了 Socket 库的细节内容，只需要直接编写 Connect 代码就可以进行数据接收和发送操作了。第三，选择 TCP 协议是因为它安全可靠，能保证游戏传输的过程中不出错。现在我给你留个小问题吧，如果我们要使用 UDP 来编写这个网络服务，该如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呢？选择 UDP 协议的优势在哪里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